雨。 潮酷玩，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沙漏灯，自动关灯不费电，陪你安心入睡。睡觉前开一盏小台灯，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渐渐入睡。可都睡着了，谁来关灯呢？来看看三 C 潮流生活馆带来的这款15分钟沙漏灯吧。这是一盏床头灯，外形很明确地告诉你，就是一沙漏的造型，而照明灯则是安装在内部。在开灯之后，沙漏里的细沙会随着时间的流失一点点漏下，慢慢的光源就会被细沙所掩埋，灯光自然也就从亮变暗。在大约15分钟左右，当光源被漏斗中的细沙全部掩埋时，灯光就会自动熄灭。当然，沙子漏下的速度和灯光变暗的时间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漏得最快的是1刻钟时间，再加上半小时、3刻钟和1小时，一共有4种时间选择。当沙子漏完，你却还想继续使用台灯的话，只需要直接把沙子再倒回去就可以了。有了这款自动关闭的床头灯，以后再也不用为今天轮到谁关灯而烦恼了。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吻住一吻。你的心一变，像落叶飞远，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从施舍，从怜悯变成真爱。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碎了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永不怨，永不变，永不永远也不问，伤更深，情更真。吻住你，吻住一吻。你的心一变，像落叶飞，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的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从施舍，从怜悯变成真爱。相爱难，恨亦难，我的心碎了无痕，吻着你心就不会疼。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头。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有一天，我又属于我的天。

复习惯这里善变的温度，也许是我愿意这么让你摆布，或许是我这样让你糊涂，可惜原来我比起你更糊涂，宁愿为你把我自己也辜负。 每次去银行办卡的时候，总是会被推销办理一些有各种卡礼优惠的信用卡。其实办也没事儿，关键是卡一多我就容易乱，而且扣的钱好像还增多了。智多星，我是不是更亏了？ 对于信用卡，已经工作的人多少都会有一两张，甚至三四张。 但是关于信用卡的使用，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以下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首先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卡种和定制的卡种，在未激活的情况下会照样收取年费，所以如果你不想突然接到一纸通知告诉某时间段逾期和欠费了，因此建议你在办卡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年费的规则，不能一知半解。其次，很多人认为信用卡只要是消费了就会有积分，但其实不是的。比如说刷信用卡购房、去医院缴费等，就不能享受积分。每个银行都有个信用卡积分规则，你需要弄明白。另外，不同的信用卡积分消费规则也不同，有的卡还可以有多倍的消费积分。 哦，是这样啊。那我想问下，信用卡取现呢？我朋友说取多了不好，是这样吗？ 对于你个人而言的确是不划算。事实上信用卡可以透支，但这只能通过消费实现，而如果是透支现金则是要付手续费的，并且费率和利息还很高，比消费利息高出很多，因此信用卡取现应该是紧急时候选择才划算。另外，信用卡提现后也特别要注意，记得及时还款，它对个人征信记录有更大的影响。理财智多星提示：有些年轻朋友可能早已经习惯使用手机支付等，认为信用卡是多余的，不办也罢。但事实上，其实信用卡有它一定的作用。比如在国外消费时，很多国家除了现金就只认信用卡，并不支持宝宝类的移动支付。 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 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当初离开家，总觉得有更温暖地方，每个人冰冷你漫无目的的闯，这世界太复杂，谁都想跟你想，跌了跤受了伤才会想到回家，回家的路在前方， 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啊，因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别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空气。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 商品，他的推销进行得很不顺利。傍晚时，他疲惫万分，饥饿难耐，绝望地想放弃一切。走投无路的他敲开一扇门，希望主人能给他一杯水。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她笑着递给了他一杯浓浓的热牛奶。男孩和着眼泪把它喝了下去，从此对人生重新鼓起了勇气。许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一天，一位病情严重的妇女被转到了那位著名的外科大夫所在的医院。大夫顺利地为妇女做完手术，救了她的命。无意中，大夫发现那位妇女正是多年前在她饥寒交迫时给过她那杯热牛奶的年轻女子。他决定悄悄地为他做点什么。一直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的那位妇女，硬着头皮办理出院手续时，在手术费用单上看到的是这样七个字：手术费，一杯牛奶。那位